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78集。南京组能震慑住南京本地的玩家，外地的玩家却不会对这个组织有任何敬畏。傅文铎的速度更快了几分，唐默也加快速度，两人几乎化成一道光芒，在高楼大厦中穿梭。他们距离那座巨大的黑塔越来越近，远远的，唐默看到一间色彩诡异的小屋子。当他看清新街口附近的垃圾处理站的情况后，他双目一缩，两人齐齐停住脚步，观察四周，周围没有一个人。冰冷的夜风中，梧桐树叶哗哗作响。唐默走在垃圾处理站附近，绕着这座平面小屋走了一圈。他抬起头，视线环绕这个十字路口，查看四周。傅文铎蹲在地上，用手摸了摸一片暗褐色的痕迹。唐默立即走过去。傅文铎说， 是血，不过快干了，应该已经过去一个小时了。 唐默在附近找了找，很快在马路上发现了不少类似的暗红色痕迹。这些痕迹遍布在垃圾处理站的四周，越靠近小屋，红色痕迹越多。但是当与小屋的距离拉近到五米内，这些痕迹反而变少，只有一些零零碎碎的红色痕迹。唐默说， 我们听到黑塔提示后，就用最快的速度赶过来，前后加起来过了不到十分钟。他们应该不是在这个垃圾处理站通关游戏的，我们再去其他地方看看，附近还有几个垃圾处理站。 傅文铎点点头，拉着唐默的手便往前走。他们两人行色匆匆地在夜幕中行进，似乎十分焦急，急着去找自己的弟弟。唐默的脚踩在一片暗褐色的痕迹上，这滩血还没完全干涸，粘稠的血液沾上了他的脚底。唐默神色平静地往前走，傅文铎走在他的前面。就在两人快要离开这条十字路口时，一道极轻的破空声从唐默的身后袭来，紧接而来的是一道又一道响亮的枪声，一颗颗子弹刺破空气，射向唐默和傅文铎的后脑。然而就在这些子弹即将射中唐默和傅文铎时，啪嗒一声，一把粉色蕾丝边的小阳伞忽然被打开，挡在了唐默和傅文铎的身后。子弹砰砰砰地打在这把小阳伞上，反射着射入地面。唐默不断地移动小阳伞，挡住这些密集如雨的子弹。另一边，傅文铎目光一冷，翻手取出一把银色手枪，砰砰砰。傅文铎侧头，眼睛从小阳伞后露了出来，他对着十字路口两旁的一栋摩天大楼毫不犹豫地射了三枪，玻璃应声破碎，两道惨叫声从大楼里响起。第三个人根本没发出声音，子弹穿透他的脑袋，他睁大眼，直直地向后倒地。这三枪落下，周围的枪声和暗器飞镖都突然停住。唐默冷漠地看了看四周，十字路口周围的大楼里没有灯，没有光亮，黑洞洞的窗口里藏着不知道多少玩家。一阵冰冷的死寂，几秒后，唐默收起伞，没有再理会这些藏在暗处的人。他与傅文铎彻底离开这座垃圾处理站。两人找到一个废弃的商铺，唐默靠着墙壁，确定周围没有埋伏的玩家后，他喘了口气，扭头看向傅文铎。 南京一共有11个区，11个垃圾处理站。肖继彤说，他们最后会回到新街口附近的这个垃圾处理站，但他们现在不在，可能是中途遇到了什么麻烦。 傅文铎说， 按照肖继彤的性格，现在还剩下3个小时。他知道每个垃圾处理站的周围都肯定有玩家埋伏，不会在最后一个小时才回到这里。他现在应该就在附近，是在回新街口垃圾处理站的路上。傅文生巧合的通关游戏，所以耽搁了。 唐默陷入沉思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鸡窝，他将一颗白色鸡蛋取了出来，手掌翻了向上，一道白光后，一张完整的南京地图出现在了唐默的掌心。唐默仔细看着这张南京地图， 他们现在肯定已经在老城区了，南京老城区就是在这几块区域。 唐默用手比划了一片三角形区域。 这附近有五个区，有五个垃圾处理站。 一共五个垃圾处理站，到底傅文生是在哪个垃圾处理站通关游戏的？ 唐默抬起头看向傅文铎，黑暗里，傅文铎漆黑的双眼也凝视着他。 傅文铎声音低沉，说出了一个道具： 特洛伊木马。 五分钟后，南京秦淮区，一只小巧的木马晃晃悠悠地在大街上前进，它只有巴掌大小，前进的速度不快也不慢，与成年人步行时速相似。它看上去和普通的玩具小木马没有什么区别，然而神奇的是，月光照耀在小木马上，竟然没有照出影子。它仿佛隐了身，摇摇晃晃地转过一个路口，再向东走了一公里，拐进一条小路。 黑暗中，唐默和傅文铎悄悄地跟在这只小木马后，走了一公里的距离。 当小木马拐着进入一条宽敞的马路后，傅文铎脚下一蹬，将小木马收进口袋里。 唐默拿着地图，确定了真正的位置。 在玄武区， 特洛伊木马的作用是替人送信的。使用这只木马，唐默和傅文铎只要跟在他的身后，就可以找到傅文生的所在位置。只不过这只木马的行走速度太慢，它时速五公里也只能使用一个小时。南京老城区很大，唐默和傅文铎不可能真的用这只小木马找到傅文生，所以他们使用小木马排除了其他不正确的垃圾处理站方向，接着再自己前往目的地。 两人穿过一栋栋高楼，很快来到玄武湖公园。 四个小时前，唐默和傅文铎来过玄武区，确定了玄武区的垃圾处理站位于这座玄武湖公园。宽广平坦的湖面上，微风习习，湖中心有一座绿树掩映的人工小岛。唐默顺着栈桥走上小岛，不过多时就来到小岛中央的那座彩色小屋前。踏上小岛后，傅文铎和唐默看似随意，神色淡定，但他们从未放松过警惕。唐默的余光一直死死地盯着周围的环境，他低下头查看垃圾处理站前的泥土。唐默抓了一抔土，用手指捏了捏， 湿的。 他再看看自己的手指， 红色的。 傅文铎鼻子动了动，不需要他说，连唐默都闻出来了，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还未散干净的血腥味，浓稠的血腥味经过湖风的吹拂，久久不散。而他们脚下的这座小岛，泥土被染红打湿，现在是三月，土壤应该还不够柔软，天气寒冷，土壤坚硬，可这些泥土都软了，它们是被鲜血泡软的。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恶战，死了很多人，大地是沉沉的浓黑色，血液的颜色被土壤吸收。两人检查了四周，发现周围没有人，两人沉默地看着对方，齐齐点头，转身离开这座小岛。安静的小岛上，树叶被晚风吹得发出哗啦啦的声响。唐默不动声色地离开这座垃圾处理站，就在他的脚踏上栈桥时，他突然停住脚步，右手向后一甩，一只飞镖从唐默的掌心射出，射向大地。与此同时，傅文铎的手中出现一把匕首，银色匕首轻轻地搁在小岛边缘的一棵大树上，只是轻轻地一滑，粗壮的树干随声而倒，轰隆隆地砸在地上。傅文铎以极快的速度连续砍断了四棵树，当他砍到第五棵树时，一道怒喝声从大地中响起，下一刻，一道纤细的人影从土壤里钻了出来，随后是两个黑色人影，嗖，银色长剑擦着一棵即将倒下的树，直直地射向唐默的脸颊。唐默侧身一让，傅文铎伸手抓住这把长剑。唐默目光一顿，他转头看向来人，看清楚对方的面庞时，两方都是一惊。 宁宁， 唐默，傅文铎。 黑夜中，举着银色弓弩、一脸戒备的年轻女人正是宁宁。唐默看着浑身绷紧的宁宁，他正准备询问对方傅文生的下落，这时他的余光里出现了一个矮小的影子。下一秒，唐默完全不受控制地低下头，看向那个刚刚从地里钻出来的小男孩。 傅文铎同样移开视线，看向那个突然出现的小男孩，两人的目光死死锁在傅文生的身上，看了三秒钟才可以移开。傅文生也没想到赶到小岛上的玩家居然是唐默和傅文铎，他们之前躲在土里根本听不清上面的动静，现在确定了是自家大哥，傅文生松了口气。他走上前， 大哥， 声音戛然而止。傅文生睁大眼，视线落在了傅文铎和唐默紧紧牵着的双手上。傅文生错愕地看着这两只牵在一起的手，然后他抬头看看自家大哥，再扭过去看看唐默。唐默直接将手松开，傅文铎看向他，唐默冷静地说， 接下来三个小时估计会比较麻烦，等这个游戏结束后再继续试一试。 傅文铎没有反对，看着自家大哥和唐默把手松开，傅文生也没想太多，只以为他们是有什么事才要牵着手。小朋友眼珠子一转，已经开始猜测这两人是不是需要牵手才可以使用某种道具，比如刚才发现他们藏在地底下的那种道具。萧继同也从地里爬了出来，看到唐默和傅文铎，他无奈地笑了笑， 果然是你们能够发现我们藏在土里，还有胆子直接攻上来的，应该只有你们了。 唐默说，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我们来这里的速度很快，大约只花了30分钟，地上这些血说明这里不久前发生了一场大战，你们应该没走远。这座岛上的土靠近水，本身就比其他地方的土软，再加上鲜血浸泡变得松软是很正常的，但是他们软得有些太过了，因为被你们翻过。 萧继同笑道， 就因为这个？傅文铎淡淡地说，因为外面那条栈桥上没有一点血迹。 如果真是一场恶战，不可能胜利一方没有受伤，要想离开这座岛，除了游泳必须从那条栈桥上走，岛上满地鲜血，栈桥上却干干净净，这根本不可能。除非胜利的那一方根本没有离开这座岛，他们还藏在岛上。萧继同嘴角的笑容僵了一瞬，他叹了口气， 唉，是我疏忽了。 两方人终于见面，唐默开门见山地问道，傅文生是怎么通关的？萧继同没直接回答，他先让宁宁和南京组的几个成员到一旁休息好好疗伤。唐默的目光在一个浑身是血的男人身上停住，他定睛看了看，惊讶道， 柴荣？ 叮咚，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